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 第71章，魅影重重。巴达，巴达，平静的脚步声渐渐远离酒会的喧嚣，江瑶的身影如鬼魅一般穿过了毫无知觉的保安，出现在了周家别墅旁一条无人的小巷。 哼，跟了那么久不累吗？ 江瑶忽然站定住了脚步，似笑非笑地开了口。然而还未等他话音落下，一道银色剑光忽然从他身后如毒蛇般猛地窜出，直取江瑶的后背。砰的一声，清脆的碰撞声回荡在小巷上空。只见那道银色利剑竟然被两根手指紧紧夹住，硬生生地停在了半空，而剑光原本指向的那个身影早已闪避到了一旁，冷冷地注视着出现的那名冷峻的白发男人。 看看你，杀气都藏不住了。 江瑶冷笑着，夹着剑身的左手手指随即一扯，右手顺势就要抓向白发男子的面门，而那白发男子却似乎早有所料一般，连身体带着剑逆时针一脚，瞬间挣脱了江瑶手指的束缚，瞬间调整姿势后再次携着冰冷的剑光卷土重来。刷刷刷，随着凌厉的破风声，三道剑光瞬息而至，角度极其刁钻，将江瑶可以闪避的空间尽数封锁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剑光过后撕碎的却只是江瑶的残影。正主不知什么时候已如幽灵般淹没在了暗影之中。 白发男子微微一愣，随即立即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调转箭头就要往身后刺去，但还没等他来得及调整动作，他的身体却猛然一僵，冰冷的触觉从他的脖子后不动声色地传了过来。 白发男子微微偏转过头，却见那个引入黑暗的男子一把锋利的指甲抵在他的脖颈，赤色的双瞳在黑夜中闪烁着不祥的光芒。 还要继续玩下去吗？ 凌渊。江瑶注视着面前的白发男子冷冷地说道。被称为凌渊的白发男子沉默了半晌，最后冷哼一声，将银色长剑收入刀鞘。 哼，看来即便被封印了妖力，你的身手也还没退步。 饕餮。凌渊慢慢转过身，看向那名已变回本来面目的红发男子，没好气儿地说道， 你不好好待在灵玉台装成人类跑来这里干什么？ 哼，你堂堂天狗一族，不好好待在阴山，跑来当人类的小保镖又是要干什么？ 饕餮不急不恼，反唇相讥道， 不用你管。凌渊转过头望了眼不远处那依旧热闹的酒会，又将视线移回饕餮， 言语中不乏威胁的意味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灵玉台为什么会知道叶家有那件东西，不过我没想到你们竟然也会做偷窃这种下三滥的事儿，简直虚伪至极啊！偷窃？ 喂喂，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 饕餮有些好笑似的望着凌渊说道。 还有你说的那件东西到底是哪件东西？ 装傻有意思吗？凌渊没好气地说道。 昨天晚上有个阴阳眼的男人乔装闯入了叶家行窃，而此人是个可以借以妖神之力的异能者。别和我说跟你们没关系。 昨天晚上，饕餮扬扬眉毛说道， 难道和那场空间震荡有关？ 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 凌渊讥讽道。没错，那个人破开了空间结界，坠入幽冥界，通过那门被盗走的龙骨钥匙。 龙骨钥匙？ 传说中能穿越任何结界的生物竟然出现在了地界， 难怪空间会出现震荡。 饕餮拖着下巴像是在考虑着什么。 所以你认为那个偷走龙骨钥匙并坠入幽冥界的异能者是灵玉台的人，难道不是吗？ 很遗憾，恐怕并不是。 饕餮两手一摊，无奈地说道， 现在灵玉台自己都为昨晚空间裂缝的事儿焦头烂额，而且据我所知，灵玉台里也并没有一位拥有阴阳眼的灵玉神使， 这一点我没有必要骗你。 凌渊沉默地盯着饕餮看了一会儿，末了终于稍稍放下了警戒态势，似乎总算是接受了饕餮的说法。 既然不是你们的人，那又是何方神圣？ 我猜那个人啊，可能是地下江湖的异能者，毕竟不是所有异能者都愿意被灵玉台受编的。 饕餮说道。 不过好奇的是，叶家怎么会有龙骨钥匙那种级别的宝物？ 我只知道是叶家上一任当家在世时入手的，来源途径我也不清楚。 凌渊神情严肃地说道，不过自从得到了那东西后，叶家似乎就像是中了诅咒一样，不仅上一任当家离奇死亡，就连这一任的当家一寒也数次险遭意外，恐怕这些事的背后并不简单，说不定。 凌渊的眉头微微皱起，并没有说下去。 哼，如果真是那样，那这次东西丢了也不算坏事。 饕餮笑了笑说道， 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告诉我龙骨钥匙的事儿，我也知道接下来该去哪儿了，这次算我欠你的人情。 如果你有打算继续追查龙骨钥匙的话，我有句话要奉劝给你。 凌渊看着饕餮准备离去的背影，突然开口道， 最近妖神府内斗严重，各派为了提升己方实力不择手段， 而一旦龙骨钥匙显示，必定会遭各方觊觎。你如今法力被封，劝你还是小心为上。 哎呀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看来这些年你也变了不少嘛。 饕餮转过头，脸上故意挂上了一副惊讶的表情，那张嘲讽脸看得凌渊又气不打一处来，恨不得拔剑抽上去。 行了，你可以滚了，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在夜寒周围鬼鬼祟祟的话，别怪我剑下无情。 凌渊两眼一瞪，作势就要离去，而饕餮则哈哈一笑，也跟着转身要走。然而才没走两步，两人的步伐却忽然同时一致，紧接着猛地抬起头， 轰隆一声，突如其来的威压如一张无形的巨网从天而降，霎时间一团巨大的阴影遮天蔽月，连四周的树影也随之无风自动。 凌渊不可思议地望着那道飞越头顶的巨大阴影，脸上满是震惊。 这该不会是…… 饕餮目不转睛地盯着扎入云中转瞬消失的巨影，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。 这下麻烦了。 轰隆隆，剧烈的震荡声刺激着江瑶的耳膜，将其从朦胧的沉睡中猛然惊醒。意识渐渐浮出水面的同时，迎接而来的是脑袋里铺天盖地的剧痛。 江瑶呲牙咧嘴地睁开眼睛，却惊觉自己竟然无法动弹，这才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处鲜红的彼岸花丛中，双手上被牢牢扣着一副枷锁，而眼前那黑白两道身影则顿时让他想起了自己昏迷前的那一瞬情形。 黑白无常。 江瑶瞬间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试图起身，而就在这时，他却忽然察觉到自己身边似乎杵着个什么东西，转头一看，却赫然看见一对绿油油的大眼睛正贴在脸旁盯着自己，顿时差点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 你是？ 黑白无常大人，这小子醒过来了。 聒噪的声音兴奋地响起，只见一只身着鬼差服装、足有半人高的巨型蛤蟆怪，正举着招魂幡在旁边蹦蹦跳跳，而前方那一黑一白两道身影，则漠然地瞥了江瑶一眼，随即又转过头，看向闪烁着雷光的暗紫色天际。 看来又有东西闯进来了。 白无常望着天空中一闪而过的那道巨大阴影，面色沉静如水。 这次来的不是小老鼠，而是个大人物呢。 但这个行进的方向似乎是…… 黑无常注视着阴影飞去的方向，脸色微微一变。 不好，我们没时间在这里磨蹭了。 黑无常说着，转头看向身后那只拿着招魂幡的蛤蟆鬼差，开口命令道： 八敏，你先把这小子押去冥府地牢，我们稍后就到。 怎么样，黑白无常大人？ 接到黑无常的指令，那只名为蛙面的蛤蟆鬼差一蹦三跳，连连应允。 而黑白无常也不再言语，随即化为黑白两道光芒，瞬间飞向远处，消失不见。 元亨，快起来快起来，跟我走跟我走。 蛙面大声嚷嚷着，随即一边蹦跶一边摇着手中的招魂幡，随着江瑶身上的枷锁亮起盈盈幽光，江瑶身不由己地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走向蛙面。 等等，这究竟是哪儿？我这是…… 江瑶震惊不已，他抬头望向四周，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区域似乎是片血红色的诡异花海，再往前便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黑色田野，远处的迷雾中隐隐约约游荡着一些人影，甚至还有些建筑物的影子，似有若无的嘈杂声从建筑物的方向飘荡而来，恍惚间让人有种身处荒城郊区集市的感觉，只是在这一切都比不上眼前那条金色长河来的震撼。晶莹的流光弥漫于静谧的波涛之上，仅看一眼便让人有种直射心魄之感，仿佛所有的意识和魂灵都在这一刻渐渐交融于这金色的流光之中，缓缓浸没在虚无与沉寂之内。 这就是忘川，呱呱呱。 蛙面看着江瑶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咧着丑陋的大嘴嗤笑道， 这里是幽冥界，你已经死了。